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 2.7 亿人，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患上了高血压。对此，专家建议大家应该赶紧采取行动，限盐减重。根据了解，高血压的患者每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同时还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咸菜、鸡精、酱油等食物当中的隐性盐的摄入。限盐可以让我们的收缩压下降2到8毫米汞柱。另外就是体重超标的高血压患者，每减掉20斤的体重，可以让我们的收缩压下降5到20毫米汞柱。天气逐渐转凉了，又到了慢阻肺的高发期。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慢阻肺的朋友，应该积极的预防呼吸道感染。因为呼吸道感染是慢阻肺发病和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常见原因。因此，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应该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最好能够带一条围巾。外出到人多的地方，应该佩戴口罩，以免感染。室内应该保持新鲜的空气，每天做到通风半小时以上。另外就是慢阻肺的患者还应该注意远离烟草，警惕厨房有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夜间冷空气抵达了北京，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添衣保暖，预防感冒。不过这次的冷空气影响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预计本周五，也就是10月12号，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回升到20摄氏度以上。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寒露时节到了，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少吃辛辣、刺激和熏烤类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银耳、萝卜、莲藕等滋阴润燥、益胃生津的食物。还有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注意补充水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梁红梁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健康从心开始。这个心是心情的心。 嗯，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伙儿说了，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心情，有这种心理的各种问题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这种思想方面有负担了，同时继续发展下去，长时间处于这种不良情绪当中，我们身体也会有反应，很多器质性的病变自然而然也就找上我们了。 嗯， 陈老师先参加了我们的互动，他保持好心情的一个小妙招，他说了四个字，知足常乐。 嗯，好。对， 这个知足是不是也保持我们心情舒畅好心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 对，其实他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什么，就是人的心态。 嗯，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哈，你看我们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尤其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了。嗯， 不愁吃不愁喝了。 对，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好像不幸福了，还不如过去凭粮票那会儿幸福呢。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忘记了去享受自己现在已经能有的这些生活，生活得到改善和富足。嗯，当然我们有更好的目标当然是更好。 嗯， 可是很多人呢把这个希望不是放在现在去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成果，而是放在什么，总是放在我没有的地方。 哦， 哎，老去跟人比，所以这样比来比去的什么，他就会有什么什么比上不足，但是他忘了比下有余这个事儿。 哦，有500块钱的时候就想，我怎么没1000块钱啊？ 对， 好不容易挣到了1000块钱，我怎么没有10000块钱啊？ 对， 永远把这眼睛往上看着，永远不知足。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特别的累，我总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嗯嗯， 您可以先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我有500块钱的时候，就想着，哎，我得有1000块钱了。挣到1000块钱的时候，你先满足一下，高兴两天，这目标我达到了。 对， 然后咱们再往前，一点一点的去进步。 对，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要看到，就是我有能力，现在有500块钱的收入，那说明其实你有潜力可以挣。如果这500块钱源源不断的来，那它其实时间长了又是很大的一个积蓄。 嗯， 如果你连这500块钱能力都没有，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有1000块钱？而且这500块钱可能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比如知识啊、能量啊，让你更有能力去挣更多的钱。 嗯， 所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把眼光啊，没有及时的就是放在当下的生活中，而是什么放在他没有的，他别人更可能有的更多的，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目标太不切合实际的时候，就让一个人觉得

秦锦瑟说，不开心的时候多和好朋友遛弯说一说，他们总是能够帮助我分析，开个玩笑我自然心情也就好了。还有特别多的朋友，这样梁主任您先看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还有哪些朋友，最后咱们选出来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您在看的时候先问您一个出诊时间的问题吧，因为有听完我们的节目就想问问自己有问题想找您看看，不知道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您跟我们说说。 嗯，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我是全天出门诊，然后周五的上午呢有半天是出心理减压门诊。 嗯，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时候过来找。 周四全天和周五的上 午,、 嗯、上午 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继续找到梁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那最后梁主任告诉我们您比较心仪的两位听众朋友保持心情好的小窍门小方法吧。 嗯，其实所有的这个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的人，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 都是半个专家型的。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们群众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哈，很难选，这个真是难题。但是毕竟要选出两个，是吧？ 嗯， 那这样我选一个，你选一个，好不好？ 行。 嗯， 您先选吧。 我选的那个呢，其实我就想选那个小杭州。哎，他的网名叫什么？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对，我觉得选择他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用了这16个字，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需要去调节自己健康状况的呢，全部的都给他表达出来了。我觉得特别的全面，嗯，所以呢，我想呢，把这位听众选出来。 好，那我就选美妈这个朋友吧。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他发来的特别多。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提到了整个空间的清洁和整洁也可以让人保持一个好心情，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点。 对对对，是是。 好， 嗯， 美妈。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杭州这两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地址以及联系电话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快递给您。最后也为大伙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水光针真的适合您吗？爱美的朋友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美丽。